总怕听见的人勾起了相思，热闹的城市搜索你的影子，让你幸福我愿意试。哦，爱就一个字，我只说一次，你知道我只会用行动表示，野花太放肆，守住了坚持，看我为你孤注一掷。爱就一个字，我只说一次，总怕听见的人勾起了相思，热闹的城市搜索你的影子，让你幸福是我一生在乎的事。 你发现没有，颜值高的反而都单身，待嫁的也不要忙了，我们好好经营好自己，珍惜当下的时光就好，一切该来的总会来的，怕什么，岁月漫长，你那么心地善良，总有一天会有一个人陪你骑马喝酒走四方的，相信我。 刚下的地铁还不算拥挤，你那边飞机碰巧也落地，东京下雨，临时放映收音机，你听几遍几，他妈的地球

两天大家有什么好的消息吗？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从今天到18号，在北京顺义新国展举行的首届北京国际家装展暨中国生活节，有数百个国际国内家居大牌云集，还有大牌家居的新品全球首发哦。来了的话呢，不仅可以一览全球家居业的最新产品，还可以以非常优惠的价格把这些产品搬回家去。这里除了有最新的家居流行趋势之外呢，还有最潮的智能家居产品，到场还送惊喜礼品呢，还有 iPhone 7大奖等你拿哦。还有个小秘密要告诉大家，景甜呢将会和这一次展会抽出的30名铁杆观众相约居然大道，来一场面对面的私密互动。在这里我们也预祝2017 BIFF 首届北京国际家居展及中国生活节圆满成功，周日可以去北京顺义新国展逛一逛，千万不要错过。自助游太累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跟团游太苦，自助游太累， 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你下载六人游 APP， 伴着耳边的安徒生童话，来丹麦寻找诗一般的浪漫与幸福。踏上圣诞老人的故乡芬兰，找寻不同于冬日的仲夏狂欢。去挪威寻找极光的飘渺，荡舟壮丽的峡湾。收好行囊，放松心情。

你有没有发现汽车的挡风玻璃是很大的，但是后视镜是很小的？我觉得这个道理也可以告诉我们说，过去没有未来那么重要，我们要经常往前看，有空再往后看好了。 受尽委屈，找不到相爱的证据，何时该前进，何时该放弃，连拥抱都没有勇气。 怀念过去的感情，所有不能成的感情可能原因都有三个，可能原因呢就有三个，可能原因只有三个：开始不给机会，中间不给空间，结局不给宽容，对不对？我发现经常说对不起的人呢，习惯了被原谅，经常说没关系的人呢，早就已经遍体鳞伤。 眼前的人是不是 我们呢，要用最好的自己去对待最爱的人，千万不要用最坏的自己去考验对方是不是爱你。 暧昧让人受 尽委屈，那些歌教会了我们这么多， 找不到相爱的证据，何时该 前进。待人际交往过程当中，我发现要适当的表现一下自己，这也是让别人了解我们、接纳我们的一种途径之一呢。 勇气，暧昧让人变得贪心，直到等待失去意义，无奈我和你写不出结局，放遗憾的美丽停在这里。 小时候呢，我们以为心事是可以说给最亲最亲的人听的，长大了之后才知道，有些事情有一些血泪只能够吞到肚子里，说出来别人不懂反而会更难受。 他静悄悄地来过，他慢慢带走沉默，只是最后的承诺还

千根重情丝在夜阑尽处，如门前大树，没有他倚靠，归家也不必疲倦。

就睡觉，以为自己要检讨。狗狗太肥会被笑，所以一起做体操。一二三四汪汪汪，二二三四汪汪汪，三二三四汪汪汪，四二三四汪汪汪。狗狗吃完就睡觉，主人自己要检讨。狗狗太肥会被笑，所以一起做体操。一二三四汪汪汪，二二三四汪汪汪，三二三四汪汪汪，四二三四汪汪汪。 坚持就好。 谁比谁好能扎到多少，迟早都要穿上的包包，自然坏的统统改不掉，等你思考。 风吹来我不要大笑。 Let's wake up in the morning, let's go to bed at night, let's make it in the big sunshine, in the big hay and the light. 谁比谁好能插到多少，迟早都要穿上的包包，既然坏的统统改不掉，用你思考。我们都好，我们都是鸟，从天飞上的他的怀抱，一起吐槽地球快一早，放弃思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：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也曾经有过望见吉祥的念头，好情与无奈，总希望谁能了解我，如何能满足我呢平凡却又饥渴的心。交得到好朋友，如果有一天什么都留不住，能不能改变我们虚荣作祟的哀怨。 把自己当成跳蚤，谁也不值得骄傲。

穿梭时间的画面中，纵横方向开始移动，回到当初爱你的时候，听见没有用，所有唯一的段落，我的伤口 句安慰，听起来都叫人伤心。世界变得好静，想问个原因，是你孤独了我，还是我孤独了你？在你转眼的爱情里，请你不要自己感动自己， 我的时好时乱发脾气，我的牢骚连我妈妈都不想听，从来没有嫁入豪门的你，到场换下了头会中个两三亿，哦，背个 LV 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，死不承认自己只是个老百姓，我就是泛之辈，我上班 NSN 偶尔也打打瞌睡，哦，泛之辈，我碰到连续假期还会喊万岁，发发